唉，第三節翻嚟，啱啱 系 系啦，头先咧就话 幸会， 头先咪后咧，Mabel咧就好关心啊，边个啊关心啊老表咧，即系揸咁长车。怎樣去廁所呢？ 用條橡筋扎住 不是有很多鮮奶樽的我們喂真的說笑 是 真的 跟住去完即刻抌落個車看 看你用什麼啦如果你用蒸餾水樽就會即刻掉的 是 通常如果你用鮮奶樽因為它的口徑大呢你不捨得掉的 系 你要明白咧，有阵时用嗰啲蒸馏水樽咧，佢有阵时嘅口屁屁地咧，你去完选咗咁。咁所以你鮮奶樽就最可靠，冇理由有玻璃可以帶到你噶嘛。咁但系就差就差在个容量啊，细啲咯。 咩啊？蒸馏水樽 唔系啊，玻璃嗰个鮮奶樽， 个鮮奶樽都系细嘅。 维基啊，记得系维基， 系话维基维基阔啲。 喂，会唔会晾晾晾晾晒出嚟？ 通常好少就咁样摆喺度嘅。你呢头小便完咧，就嗰头就飞咗出去噶啦，即系倒出去。开咗道门倒出去 嘅、 嗯，如果唔系嘅，譬如你有机会落到车嘅，你咪洗车胎咯。 嗯，唔系咁通常咧，你问男人会唔会晾咧，男人一定话唔会晾嘅，耷耷含嘅，系嘛？ 点样乜啦？咩晾唔晾？ 即系用个鲜奶樽屙尿晾喎。 哇！唔得闲去研究呢嘢，又要望一条路，又要教矮，又惊漏出嚟。大佬，一漏出嚟成裤都系啊！仲真系理咁多嘢。 好啦，连阿 Vinny 都开声问，以前啲司机咧好多女朋友噶，唔同城市 系、啊，尤其是我哋譬如上潮州咧、 啊， 我哋聚集嗰个地方咧，后门山去食饭咧，其实系50蚊一次啫嘛。 嗯， 咁抵。 系啊，人肉真系唔够猪肉贵， 系咯， 人肉横流， 系啊，真系唔够猪肉贵，50蚊， 50蚊嗰阵时仲有黑市喎、 啊，唔系啊，如果我哋想又未结婚，唔使钱俾你都仲， 唔系你问题嗰阵时系唔系一对一噶嘛？ 最初期咧，直头咧，啲女咧。即系我哋一过完关就已经企晒喺树底嗰度、自己各自另认车噶啦，系啊， 搵亲家， 系啊，咁啊，擒咗上你架车嗰度噶啦，咁你为所欲为噶啦，跟住一路行， 你做乜都得噶啦。你系90年代啊？ 90年咯， 90年代，哇，90年代嗰啲装束都仲系几吓人下噶喎，啲 阿眉啊啲。 啊！嗰啲九十， 我唔能够讲话现代咯，佢哋 系咯，嗰啲 九十年代仲有个咩南国戏院嗰啲走去唔系睇戏噶嘛，你都知 系咯，唔系啊，嗰阵时啲啊嗰啲阿姐咧，仲会着啲三个骨嗰啲丝袜啊，捽 哦，咁啊，伊德加都有，其实依家你去老尖都有噶， 唔系啊，佢仲要捽，唔系啊，佢仲要捽个袜筒落嚟，好似鸭咁嗰啲咧， 哎哟， 跟住又搵个发夹啊。将个夹喺个头， 嗰个包租婆夹就冇用噶啦。但系嗰黑色夹都仲见嘅。 唔系啊，嗰啲黑色夹，跟住咧着件嗰啲恤衫啊，侧边斜侧跟拉链嗰啲斜裤嗰啲，嗰啲 好似尼龙嗰啲恤衫啊嘛。 系咪就系咁样？嗰口楼咧 系嗰啲噶啦，系嗰啲。但系就后生女都系 牛仔裤啲啦。 哇！ 嗰阵时系高嘅，其实 是 其实嗰阵时反而多靓女， 嗰啲 同埋又高大咧。 天然， 因为咧系比较北面嗰啲落嚟， 去到潮州， 唔系啊，去深圳， 哦， 去深圳，去到潮州唔会玩乡里嘅，我哋 系， 因为又潮州，唔好啦，我对咗半世啦，我潮州人， 嗱，即系喺呢个深圳啦，已经系跟埋上车一齐去啦， 系啊，可以咁 样，哇， 你一过咗关已经企晒喺树嗰度，即系佢等紧自己心仪嗰架车去， 即系打台波咁咯， 系咯。 唔系有啲系识嘅，有啲系佢啲女嚟嘅， 带埋支私家车， 亦都有好多咁样搞低波一箱上门车啊，咁样佢又咁上 嚟。车震都得，架车咁。 嗰阵时就系咁样咯，嗰个。 但系你哋嗰系二线嚟噶嘛？你哋停嘅车嗰度？ 点会啊？已经罗湖嚟噶啦。 唔系罗湖，一佢度过咗一线咩？ 嗰度唔系一线都罗。 唔系过佢哋喺二线过要过关。 唔系啊，即系佢哋嗰陣時嗰個關係可以買噶嘛，同埋佢所謂暫住證唔係個個有噶， 係咯，咪即係佢過關好似俾錢噶嘛， 佢衰咗先要咩啫嘛， 以前仲有個二線關噶嘛喺嗰度， 而家取消咗啦，而家冇咗啦，但係關口都仲有嘅， 白芒啊，咩铜锣啊嗰啲咪就系、 是，仲有个咩鬼啊？以前米布都有过噶嘛，本来米布本来整个整个关口噶嘛， 咁、我唔知咯。 早期将米布褪后噶嘛，将佢褪后嗰个二线关噶嘛，嗰度仲有个叫咩话？乜南头隔篱系咩话？ 公安啊？ 唔系南头隔篱嗰个叫咩？未有个二线关嘅，你啲车去 铜锣咯嘛。 铜锣咩？嗰度仲有 喺港深高速落去咪铜锣咯？嗰度 啊，嗰个叫咩咧？啊咩？又成个牌坊喎，嗰阵时过去好大个噶，即系太耐啦，嗰二线关，而家都冇二线关啦。 而家冇取消咗好耐，所以你问翻我都冇必要，我都唔想。 西 乡而家城市嚟添啦， 系咯，西乡嗰二线关， 西乡而家城市嚟添， 系咯，哇， 唱 K 几鬼贵啊，依家， 跟住，喂，哇，个一去到嗰度就集合晒上车， 系啊， 跟住就跟你上去啊，喂，可能人哋去到潮州有一个咁，点搞咧？又碰头喎， 冇嘅，去到厂又唔系玩咁玩呢啲嘅咧，通常我又唔中意人哋啊跟住我车， 系， 因为。我唔想有啲嘢愣住咁样上去咯，我去到玩去到边玩到边算啦。 即系你桌球技术，你啲桌球技术高。 唔系我，喂大佬，你啱啱喺边架车落嚟，我都未知。 系 咁你又走上嚟，咁你睇我都咪邋邋遢遢嗰啲大佬，唔好搞啊嗰啲就。 即系啲兄弟， 但系知就知咯，知就知咯。 吓， 同埋眼睇好多咯，譬如你好辛苦啊，嗱嗰阵时啊，九十年代搵到钱啦，咁个价码又好。咁啊，开头打工就自己挨下出咗架车，咁啊挨有啲成绩，咁啊挨多两架三架，又系因为衰大陆妹，衰大陆妹咧妻离子散搞到，咁条大陆妹咧结咗婚啦，就夹晒嗰啲银子走咗，咁你到时翻去搵老婆，个老婆又唔认佢，个仔又更加唔会认 你讲边个先？你个朋友 啲行家 哦。喂，你梗系啦，你想喂，但系好容易沉船噶嘛， 太多嘛， 特别佢好主动喎，大佬啊， 唔 系佢哋一定系进取过所有香港女 生，咁啊咯， 问题系因为佢哋，但系你要明白佢哋个心态先， 佢哋嘅目的噶， 系啊， 佢漂洋过海嚟免费俾你搞啊，你靓仔咩？唔系噶嘛，我未结婚都唔敢咁讲啦， 真系好靓仔喎， 系，我见过你张相系 啊。 咁佢落嚟唔係为咗生存，为咗咩呀？咁佢个决心一定大过你㗎喎。咁你喺屋企嗰个就唔知发生緊咩事。 係呀。 咁你不嬲都係要咁嘅时间上上落落。咁佢唔知原来你又匿埋咗一件。咁点样有空降时间匿埋一件呢？譬如我以前要上潮州就搞到夜晚先上呀。咁我请咗个骑师2000几就开头上。2000几蚊请咗个骑师，咪个骑师骑上去咯。我唔喺深圳落我地啦，已经 系 咁，我咪喺自己个斗度又分又好，砌又好，乜都好啦。 你又冇得，以前唔系24通关噶嘛？ 第一啦，同埋你而家你会好多做运输嘅，会控制架车，系控制到架车喺边度。 系， 但系以前系冇得控制嘅， 系 大陆车可以一迟两日嘅。 系， 即系譬如你有好多散货嚟赶住去落选过澳门啊，或者去边度都好啦，去寄啲散货又好，乜都好啦。咁你架车可以一停咗个日几唔见架车。 喂，仲有度好 咧？冇得预噶，真系冇得预。 仲有度好咧，打唔到电话俾你噶嘛？ 系啊， 好差贵噶嘛？如果嗰啲大陆电话系咪啊？ 系啊，因为你啊就攞大陆电话咯，咪攞两个电话啦，起码都。 但系佢你打俾你好鬼贵噶嘛？电话费。 香港打得又贵， 你俾张 我听你电话又贵， 你俾张单睇下嗱，你俾啊，咁佢又唔打俾你噶啦，大条道理失踪噶嘛，嗰阵时系嘛？ 系啊，阿 Vinny 其实有好嘅大陆妹嘅，我都遇过嘅，但系就唔好嘅都多， 都唔可以话个害人不浅嘅，你唔受，你唔受引诱咪得咯，系嘛？ 我哋咧反而就唔系咁受欢迎嘅嗰阵，因为太吊儿郎当。 系， 即系你，譬如如果你肯结婚嘅男人，你结咗啦嘛， 系， 佢想揾饭票啫嘛，佢梗系揾个肯结婚噶啦， 系 咯，如果我还点都未结婚，我点会同你咩啫？咁变咗咧，我哋多数都铺铺清。 哇！我哋嗰啲年代上去，我就唔系揸货车啦，我去深圳大学， 好多啊， 嗰啲仲攞命，我就真系好犀利嘅， 我真系 其实去到边度嘅大陆都有 浮水力强就冇沉船呢样嘢嘅。 哇，大佬讲到好多噶。 你嗰啲咩？ 因为大陆化啊嘛。 咁咪咯。 喂，你大学生嗰啲大学生真系全部有咩嘅？有文化嘅，唔系嗰啲工厂嗰啲，即系唔系一满口。 我觉得两体咯，你要同我讨论咩问题咯？ 系啦， 我觉得系佢嗰个思维系同你格格不入嘅，因为我哋读嘅系英国人管治俾你嘅教育。 系啦。 你同嗰班人讲个思路呢唔同嘅。佢哋做出嚟嘅嘢都唔同㗎。佢为咗做一件嘢佢可以不择手段。佢可以用任何方法或者佢成本极高都得。佢只要达到目的就得。 佢最紧要。 我哋唔系㗎嘛。我哋讲下道德啊。咁样会唔会害到人啊？ 叫道德论啦。 喂， 都唔系话道唔道德论，你搞你即系你为咗钱可以搞嗱，其实好似头先之前讲嗰个个案， 嗯， 你都系想要钱啫，咁你呃佢钱咪算咯，你做乜要搞到人哋妻离子散啫？ 嗯， 嗰条友好卵惨啊，三架车埋晒，嗰阵时过球啊，每架车都。 咁你哋要抵死 嘅。因为我要揸到尽啊。 系咁系。 即系佢哋冇余地去俾你去翻身啦。 所以我话佢哋个决心一定系大过。 喂，其实咧，都系一个字，你贱啲男人。喂，你谂下，你老板你五廿几岁，你咁你有仔有女噶啦，点都如果结咗婚嘅， 系 咪先？ 系啊。 咁你又搞建，搞喺大陆搞建，咁我当你重新嚟过，你五廿几欧，又生建，又嚟低头 家。其实你喺上边最，我听到翻嚟最多嘅就系报关员咯。 咪咯， 佢一系帮你嗰啲货出入口报关啊嘛。 嗯， 咁佢变咗系咪变咗接得多？咁，那个报关员咧有少少知识，我。听闻最夸张系六家茶礼啦， 咪咯， 俾六个拖头佬唔同时间包， 哇， 犀利啦！ 唔系佢即系买六环彩，系嘛？叫六飞睇下边个做， 所以系啊，佢嗰啲咪搵几年钱，佢够嘅走啦，你搵佢唔到啦，以后 梗系啦。咁其实你可以唔沉噶嘛，系咪先？ 要你清唔清醒咯？ 你话即系好似你啲， 即系我唔系啊，我就唔想咁 long term 咯。 系啦，唔系你都摆明， 即系你叫我租笪地方攞嚟瞓觉得 系。 如果有条女喺度会帮你洗下衫裤都得，但你话要养到佢点我又唔会。 冇错，即系 你要计成本啊，大佬我都系搵条命搏上嚟大陆。屌，虽然个字唔系好难搵啫，因为其实有好多时咧，你喺上大陆做嘢咧，尤其是揸车，生意滔滔唔够一铺，撞捻死人就大镬噶啦。 系，喂，讲真，你要俾佢明白， 因为佢唔系用好似香港咁样有咁多保障啊嘛。 系， 佢系屋企经济支柱，佢可以开价就已经过球噶啦。 系， 咁你跟住个线转咪同佢咬咯， 即系同嗰个女人。 同嗰边家属 哦，即系撞唔到人， 嗰边家属啦， 系 你就最好唔好出面， 系 咁个线主咪同佢， 即系你喂嗰阵时，嗰阵时要 简单都十皮八皮嘅咧， 你撞到人唔系， 喂佢唔生唔死就大镬，你先要搞找咗医院条数先， 系 因为你起好简单咧，依家都系嘅，大陆啲医院。你冇嗰嚿钱落去，佢唔依你噶嘛？佢话 Q 知你边度 啦？咁啊唔系啦，咁啊好似打保龄噶嘛，第一嘢嚼唔尽啊，嚟个保障。 所以佢话唔冇人做好心噶。 系啊， 见到有人俾人碌到，唔会去扶佢，唔会话送佢。 点知 入你数啦？ 咪咯， 你何必要做呢个啫？所以佢哋都可以咁样去搵钱，一定係有咁嘅个案搞到啲人驚㗎啦。 买个肾嚟换个 iPhone 都得。 係啊，咁你佢既然咁样搵钱法都唔係讲道德嘅，咁你何必要同佢讲仁义呢？ 我系早过你嘅。我睇下先，我八几零九零年代喺大陆嗰啲女仔呢，我去上海嗰啲女仔已经盛行咗一句㗎。佢嗰时係二百几蚊人工嘅啫。佢话我每日挤巴士都係得二百几蚊。我俾你挤一挤就有二百几蚊，我做咩咁辛苦咧？佢哋嘅总之去搵快钱嘅啫， 系啊， 系嘛？你我就唔明啲男人点解会中计嘅，摆明系 喂大佬，嗰啲千拉就真係對你哋講咩，有呢啲好似。 我睇，我覺得你睇下你點睇囉，你純粹以買賣嚟講，你唔好理咁多人性上嘅嘢就 OK 嘅。 係啦、啊、 嗯 ,just for fun, 就唔好結婚。 即係你如果你諗住嘩，我個心腸好好，我見到嘩原來佢講俾我聽好慘啊。十几岁 嘅 story 嚟 啊，系啊，十几岁漂嚟深圳啊，而家乜都冇啊，我即系 编剧嚟啊， 打动到我，我想去照顾佢，咁、你戆鸠啦， 系啦、啊，编剧嚟噶， 佢又唔会直接同你攞钱嘅，唉、啊。哎 错，一定会同佢攞。问题用咩藉口嘅啫？ 佢唔会咁样攞。 我唔会入医院嘅，不过我阿妈入咗。 系啲屋企系轮流病嘅，唔知点解个 个个都 系好差嘅。 所以其实嗰条公式系咁。 所以我咪香港嘅女仔好啲啦，直接问你，我就系要钱。 唔系港女肯同，即系中意你嘅都肯同你。 唔系香港 嘅，唔同嘅。 香港女仔咧就要你有基础先，因为大家同你挨，我都要大家喂正我挨啊，系咪先？ 咁我又覺得兩睇喎，我反而覺得即係譬如香港嘅女仔呢，係睇你肯唔肯捱，肯唔肯做，同埋你嗰個上進心。 係囉，咪就係話 呢個係重點過你依家做緊啲乜嘢，你掃街唔緊要。 係啊， 但係你係掃街，你只不過係賺份人工去讀嘢校去增值自己啦。咁就唔同，即係你起碼你買大細，係啊，你買大細你都投資得過啦。 喂，你都冇所謂㗎，喂，你佢揾一萬蚊俾九千你， 係啊， 好過揾一個揾十萬蚊俾一萬蚊你。 唔係話一定要俾錢佢。 唔係啊，佢都你要俾佢感覺到你有責任有為頭家嘛，大家捱有個價值㗎嘛，頂你淨係我做，所以咧啲女觀眾咧，我真係教精你一樣，你想個老公好咧，你一定要懶。话俾你听，你唔出去搵食咧，个头家就扑街噶啦！千祈唔好一见到个家庭啊，诶，好似个老公呢话搵少咗，嗱嗱声搵份兼职咧，男人又扑街，好难嘅。 嗯， 佢原来佢唔使出尽力咧，个头家都搞得掂咧，就一定难。话俾你听，千祈唔好，你想个老公好啲，你要懒。几大都唔做啊！你搞唔掂个头家系咁先噶啦！你喂我教你噶啦，我唔系教俾你做咩啊？系咪先？ 但系好难啊！依家 而家好难噶啦。 唔系 你谂下，你住劏房都六七千啦。 唔系你总是、啊、你总之要你要咁样，你一定要俾佢感觉到咧，你嗰份系最紧要嘅，你千祈要上进做嘢、啊。我至多咧帮少少 嘅 啫。 我赚钱买花大嘅咋？ 系啦、啊，我唔识识几多啊！嗰啲老婆啊，又叻又成啊，个老公懒过条狗。系咪先？ 系啊，我都见到系咁噶。 你 好多好多好多。 喂， 你话俾佢听得啦，老公呢个月你唔使拎翻嚟，佢又唔拎噶啦。千祈唔好懒。嗱，呢次讲到咁多先。嗱，讲真嘅，我呢句我咪讲笑。你见我平时中意讲笑，你想个老公好，想个男朋友好，你要懒，唔好俾佢咁 自己懒。 好，我哋一阵翻嚟再讲。